第53集， 赵医生， 急诊科主任的声音有点急，说起汉语调子更加奇怪。 今天你收了年轻人，晚上突然呼吸困难了。 赵斌瞬间清醒，他坐起来，一边找衣服，一边在电话上问： 是什么情况？ 我就想问问你，当时你接诊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急诊科主任问： 我们急诊科一般是不收留观病人的，我看你写的有突发意识障碍，为什么没有收病人进内科呀？ 赵斌顿了顿： 我做了心电图跟头颅 CT， 没有发现异常，但是我不放心放在急诊观察室里面观察，我马上到医院来看。 那你赶紧过来吧。赵医生，你看啊，我们这里可能和你们大医院不一样，我们急诊科处理病人的人手有限，能力也有限，需要观察的病人你最好是安排入院。 赵斌沉默不语，他难以认同双湖县医院的急诊科处理流程，但是这里不是 C 大附院，他没有任何立场对此提出评判，只能含糊地回答： 主任，病人现在在急诊科吧？ 在，你快来吧。 说完就挂了电话。赵斌飞速地穿衣服出门往医院赶，还没走到医院门口，又接到 C 大援藏领队的电话，大意还是说来了别人的医院，虽然县医院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别人的制度是别人定好的，以后收治病人这个环节还是要跟其他当地同事多商量，不要自作主张。赵斌只有头疼的称是，然后推说要看病人了，挂了电话奔往急诊科观察室。年轻人躺在床上，脸色唇色没有太明显变化，但是呼吸急促，眉头紧皱，胸廓呼吸动度很大，显得很吃力。急诊科主任看过病人就先离开，去找其他内科医生会诊了，只留下值班医生守在床旁。值班医生看到赵斌，向他说明情况： 晚上吃饭后他说有点气急，我给他吸了氧，后面他就开始说呼吸困难胸痛了，查体听了肺上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测的质氧饱和度是正常的，心电图复查了和下午一样的，刚才主任让抽了血常规、生化、血气分析。 赵斌拿了听诊器听肺上呼吸音都是正常的，和他白天查体的时候没有太大区别，心率除了加快也没有杂音或者其他问题。心电监护显示的氧饱和度是 99%， 他问值班医生： 有没有说凝血？ 没有。 值班医生回答： 急查一个凝血，还有安排做急诊 CT。 这…… 值班医生有些犹豫，刚才主任说了赵斌如果还有什么指示要先向他汇报，他现在还有点拿不准赵斌做这些检查是什么目的。赵斌看他的表情有些不耐烦： 叫护士再抽一管血，现在要看凝血，很重要。 值班医生点点头，拿起电话： 我打电话告诉一下主任。 赵斌感觉心里一紧，他来双湖县医院以后，急诊科的人对他态度都很尊敬，现在突然这样失去信任的样子，他非常难受。急诊科主任让赵斌去办公室问他： 这个时候做 CT， 病人现在有呼吸困难，风险太大了，不能随意搬动，应该静卧休息。 我现在考虑病人是肺栓塞，必须做 CT 了解肺上的情况。 急诊科主任严肃地看着赵斌： 病人的血氧饱和度没问题，怎么考虑肺栓塞呢？ 赵斌平静地分析： 病人第一次发病是刚下火车，他从外面坐火车到西藏时长超过10个小时，很容易造成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再加上在高原有反应性的红细胞增高，血液粘稠度增加，反复出现一过性意识障碍，要考虑肺栓塞。肺栓塞很多是眩晕为首发症状的，血氧饱和度不变可能是因为高原反应性的血红蛋白升高，导致脂氧饱和度假性偏高，真实的血氧情况要看血气分析。 急诊科主任虽然对赵斌收病人增加科室风险有些不满，但还是认同他的医术水平，点头拿起听诊器跟他走回观察室，向值班的医生护士指挥： 急查 CT， 急查凝血。 观察室里的人这才动了起来，值班医生联系 CT 室准备急诊检查，护士重新抽血，自驾队的领队也来了。赵斌等胸部 CT 结果的间隙里跟领队交代病情，领队拿出参加自驾队的报名表，照着上面的亲属联系人打过去，然而电话那边没有人接听。病重时候联系不到家属是医院最头痛的情况， 医务科那边只能加派一个人手出来联系家属和病人所在的社区单位等。急诊科主任帮助协调好科室之间配合，检验科和影像科都紧急出了报告。县医院很少遇到这样的重大抢救情况，所有人都很紧张。稽查的检查结果很快回来了，病人血系分析提示动脉氧分压低，血氧饱和度下降，凝血提示第二聚体升高，胸部 CT 没有明显异常，这些结果提示肺栓塞诊断的可能性极大。县医院做不了 CT 肺动脉成像，更没有造影检查，没办法确诊。 C 大附属医院援藏队的领队也赶来了，听了情况又电话叫来了呼吸科的同事。赵斌和呼吸科的同事何平介绍了情况，两个人一致提出目前临床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已经可以作为肺栓塞临床诊断依据，可以立刻开展溶栓治疗。 咱医院有什么抗凝的药物啊？ 呼吸科同事何平问。 我们有低分子甘素钠，有尿激酶。 急诊科主任立刻打了药房电话询问药品库存后回答， 那就低分子甘素钠吧，马上就上，最好我们能做一个中心静脉试管，监测中心静脉压。 县医院的医生护士都没有人做过中央静脉质管。 咱们麻醉科老师会做吗？ 何平问。急诊科主任有点窘迫地说， 我们医院这今年没做过这个呀。 我来吧，中心静脉质管我做过，有麻醉穿刺的包吗？取个穿刺包过来，准备利多卡因碘伏，我去治疗室准备一下。 抢救一直持续到凌晨五点，病人的呼吸困难症状没有太大缓解，胸痛症状也一直持续，并出现了咳嗽症状。好在生命体征暂时平稳，中心静脉压也在正常范围内。病人转入内科病房，按照病重监护护理。当天上午，完善了下肢静脉血管彩超，发现有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双湖县医院连线了 C 大附属医院进行远程急会诊。会诊的结果和医院目前的诊断治疗类似，在保证病人生命体征平稳的条件下，尽快转送到拉萨人民医院，在那边进行血管内取栓治疗。 C 大附院也会安排介入专家紧急赶往拉萨人民医院协助。到中午，病人的症状出现一点转机，复查的血气分析结果提示血氧饱和度上升了一些，所有人稍微松了一口气，再次联系家属仍然没有接听。考虑到患者目前意识状态清醒，不存在精神状态问题，病情紧迫，情况特殊，所有病情告知、治疗决定等有病人的同意就足够了，不再继续等待家属意见。交代清楚转送途中风险，经病人同意，双湖县医院派出救护车和护士转送病人去拉萨。赵斌和 C 大附院呼吸科的何平陪同护送病人，处理路上紧急情况。双湖县医院医务科和 C 大附院援藏队继续通过其他途径寻找病人家属联系方式。救护车下午3点出发，预计车程7个多小时，到达拉萨最早也是晚上10点。等到天黑时间，车速还会减慢，估计实际到达要更晚。交代好路上注意事项，氧气瓶充满氧气，救护车就上路了。